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十一章《决斗俱乐部》第三十二集。 汉娜， 大个子男孩严肃地说， 他是蛇老枪，大家都知道这是黑巫师的标志。你听说过哪个正派巫师能跟蛇说话吗？他们管斯莱特林本人就叫蛇与通。 听了这话，大家七嘴八舌的小声议论开了。厄尼接着往下说， 还记得墙上写的话吗？与继承人为敌者警惕。波特与菲尔奇吵了一架，很快我们就得知菲尔奇的猫遇难了。那个一年级新生克里威在魁地奇比赛中惹恼了波特，趁他躺在烂泥里的时候给他照相。我们接着便了解到克里威也遇难了。 不过波特看上去总是那么友好。 汉娜犹豫不决地说， 还有，对了，当年是他使神秘人消失的，他不可能那么坏，对吧？ 厄尼神秘地压低声音，赫奇帕奇们凑得更紧了。哈利侧着身子挪近了一些，想听清厄尼说话。 谁也不知道当年他遭到神秘人袭击时是怎么死里逃生的。我的意思是，那件事发生的时候他还是个婴儿，他应该被炸成碎片才是啊。只有真正法力无穷的黑巫师才能逃脱那样的咒语。 他的声音更低了，简直跟耳语差不多。他说， 大概正是因为这一点，神秘人才想把他弄死，不希望又出现一个魔头跟他较量。我不知道波特还有什么别的法力瞒着大家。 哈利听不下去了，他清了清嗓子，从书架后面走了出来。他如果不是感到这么气愤，就会发现眼前的景象十分滑稽。那些赫奇帕奇一看见他都吓得呆若木鸡，厄尼的脸上顿时血色全无。 你们好， 哈利说， 我在找贾斯廷芬利里。 赫奇帕奇学生最担心的事情显然得到了证实，他们都惊恐地看着厄尼。 你找他做什么？ 厄尼用颤抖的声音问道。 我想告诉他，在决斗俱乐部里那条蛇究竟是怎么回事。 哈利说。厄尼咬了咬惨白的嘴唇，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， 当时我们都在场，我们看见了是怎么回事。 那么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我对蛇说话之后蛇就退回去了？ 哈利说。 我只看见， 厄尼固执地说，尽管他全身不停地发抖。 你用蛇老枪说话，催着蛇向贾斯廷进攻。 我没有催蛇向他进攻， 哈利气得声音发颤。 蛇连碰都没有碰到他， 就差一点点， 厄尼说。 假如你想打我的主意， 他急匆匆地补充说， 我不妨告诉你，你可以追溯到我们家九代的巫师，我的血统和任何人一样纯正，所以 我才不关心你有什么样的血统呢。 哈利狂怒地说， 我为什么要去袭击麻瓜出身的人？ 我听说你恨那些和你住在一起的麻瓜， 厄尼迅速说道。 和德斯里一家住在一起，不恨他们是不可能的， 哈利说。 我倒希望你去试试看。 他猛地转身，怒气冲冲地走出图书馆。平斯女士正在擦一本大咒语书的镀金封面，抬头不满地瞪视着他。哈利跌跌撞撞地冲进走廊，根本没注意往哪里走，他实在是气糊涂了。结果他一头撞上了一件东西，那东西又高大又壮实，把他顶得向后跌倒在地。 你好，海格。 哈利说着抬起头来，海格的脸被顶沾满雪花的巴拉克拉瓦盔式羊毛帽遮得严严实实，但除了他不可能是别人，因为那穿着鼹鼠皮大衣的身躯几乎把整个走廊都填满了。一只戴手套的大手里拎着一只死公鸡。 好吗，哈利？ 海格一边说，一边把巴拉克拉瓦盔帽往上拉了拉，一边说话。 你怎么没有上课？ 取消了。 哈利说着从地上爬起来。 你到这里来做什么？ 海格举起那只软绵绵的公鸡。 是这学期被弄死的第二只了。 他解释说。 要么是狐狸，要么是一个吸血怪。我需要校长允许我在鸡棚周围施个咒语。 他用沾着雪花的浓眉下的眼睛更仔细地看了看哈利。 你真的没事吗？你看上去很生气，很不开心。 哈利没有勇气把厄尼和其他赫奇帕奇学生刚才议论他的话再说一遍。 没什么， 他说。 我得走了，海格。下一节是变形课，我得去拿我的书。 他走开了，脑海里还想着厄尼议论他的话。 贾斯汀自从不小心对波特说漏了嘴，说自己是麻瓜出身之后，就一直预料会发生这样的事。 哈利重重地踏上楼梯，转向另一道走廊。这里光线特别昏暗，一块窗户玻璃松动了，一股凛冽的狂风吹进来，扑灭了火把。他走到一半，突然被躺在地板上的什么东西绊倒了。他转过脸，眯起眼睛，看看是什么绊倒了他，顿时觉得仿佛他的胃液化成了水。贾斯廷分裂里躺在地板上，浑身冰冷僵硬，一种惊恐万状的神情凝固在他脸上，一双眼睛呆滞地盯着天花板。这还不算完，他旁边还有一个人形。哈利从没见过这样离奇怪异的景象，那是差点没头的尼克。他不再是乳白色和透明的，而是变得浑身乌黑，烟雾缭绕，一动不动地平躺着，悬浮在地面上六英寸的地方。他的脑袋掉了一半，脸上带着与贾斯廷一模一样的惊恐表情。哈利赶紧站起来，呼吸急促，心脏狂跳，像有一面小鼓在胸腔里敲击。他迷乱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四下张望，只见一行蜘蛛正急匆匆地拼命逃走。他听不见别的声音，只有走廊另一侧的教室里隐约传来老师的说话声。他可以逃走，没有人知道他来过这里，但他不可能让他们躺在这儿自己一走了之，必须找人来帮忙。会有人相信他与这件事无关吗？他站在那里惊慌失措。就在这时，旁边的一扇门砰地被撞开了，恶作剧精灵皮皮鬼一头冲了出来。 啊，原来是傻宝宝波特！ 皮皮鬼咯咯地笑着，连蹦带跳地从哈利身边走过，把哈利的眼镜撞歪了。 波特在做什么？波特为什么鬼鬼祟祟？ 皮皮鬼一个空心跟头翻了一半，突然停住不动了。他头朝下看到了贾斯廷和差点没头的尼克，他赶紧麻利地站直身子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没等哈利来得及阻拦，他就直着嗓子尖叫起来。 动手了！动手了！又动手了！是人是鬼都不得幸免啊！快逃命吧！动手了！ 哐啷，哐啷，哐啷，走廊里的门一扇接一扇被推开了，人们蜂拥而出。在那难熬的几分钟里，场面极其混乱，贾斯廷有被人挤扁的危险，不停地有人站到了差点没头的尼克的身体当中。哈利发现自己被挤到了墙边，这时老师们大声喊叫着维持秩序。麦格教授一路跑来，后面跟着他班上的学生，其中一个的头发还是黑一道白一道的。麦格教授用魔杖敲出一声巨响，大家顿时安静下来。他命令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教室。人群刚散得差不多了，赫奇帕奇的厄尼气喘吁吁地赶到了现场。 当场抓住了！ 厄尼脸色煞白，戏剧性地用手指着哈利大声喊道。 够了，麦克米兰！ 麦格教授严厉地说。 皮皮鬼一直在头顶上飘来飘去，俯视整个场面，这时咧开嘴巴，露出一脸坏笑。皮皮鬼一向唯恐天下不乱。当老师们弯腰查看贾斯廷和差点没头的尼克时，皮皮鬼突然唱了起来。 啊，波特，你这个讨厌鬼，看你做的好吃，你把先生弄死了，自己觉得快有趣。 别闹了，皮皮鬼， 麦格教授吼道。皮皮鬼冲哈利吐着舌头，急忙后退着逃走了。贾斯廷被弗利维教授和天文学系的辛尼斯塔教授抬到医院去了，但是似乎谁也不知道该拿差点没头的尼克怎么办。最后麦格教授凭空变出一把大扇子递给了厄尼，吩咐他把差点没头的尼克扇上楼梯。厄尼照办了，尼克被扇着朝前走，像一艘没有声音的黑色气垫船。走廊里只剩下了哈利和麦格两人。 跟我来，波特， 麦格说。 教授， 哈利赶紧说。 我发誓我没有。 这事我可管不了，波特， 麦格教授简短地回答。他们默默地拐了个弯，麦格教授在一个奇丑无比的巨大滴水嘴石兽面前停住了脚步。 柠檬雪宝糖， 他说。这显然是一句口令。只见石兽突然活了起来，跳到一旁，他身后的墙壁裂成了两半。哈利尽管为即将到来的命运忧心忡忡，却也忍不住暗暗称奇。墙后面是一道旋转楼梯，正在缓缓地向上移动，就像自动扶梯一样。哈利和麦格教授一踏上去，就听见后面轰隆一声，墙又合上了。他们旋转着越升越高，越升越高，最后感到有些头晕的哈利看见前面有一扇闪闪发亮的橡木门，上面有一个狮身鹰首兽形状的黄铜门环。哈利知道他被带到了哪里，这一定是邓布利多的住所。